道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7月27号星期二，机动车尾号二和七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北京普惠健康宝昨天开放参保，惠及2000多万本市医保参保人。 京城京市台风烟花的影响将会波及北京，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地铁环球度假区站目前具备使用条件，已做好开通运营准备工作。 国内方面，河南卫辉发生严重内涝，当地政府发布援助卫辉重要提示。 四部门联合部署全国城市地铁安全防范工作，将对部分重点城市开展专项督导。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坚持唯才是举下的男女选拔才是真正的性别平等。 8点钟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关注中美天津会谈后，外交部副部长谢峰表示，已向美方提出2份清单。 财经资讯，多重因素叠加影响 A 股三大指数昨天大跌，基金大跌话题登上热搜。 前沿科技，华为公开一项发明专利，自动驾驶条件下可以测量积水深度。 旅游文化资讯，助力北京冬奥会线上中国之家体验新升级。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昨天北京地区专属的居民保产产品北京普惠健康保正式开放投保了。那这份保险的保费为每年195元，可以获得最高300万元的医疗保障。 健康宝是一款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由北京市医保局、北京地方金融监管局共同指导，由北京监管局负责监督，由中国人民保险、中国人寿、泰康保险、中国太平洋保险、中国平安5家保险公司联合承保。 那么和其他的商业医疗保险相比，这个健康宝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门槛比较低，只要是在北京缴纳医保的居民都可以参保，不限年龄、户籍、职业和健康状况。 集中投保的时间呢是今年7月26号到9月30号，所有保单统一在明年1月1号生效，保障期为1年。参保人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投保平台北京普惠健康宝的微信公众号在线投保，也可以通过支付宝、腾讯微保、京东和5家保险公司的渠道去投保。 那我们带您具体来看一下这个保障方面的内容啊。健康宝的保障责任涵盖医保目录内外3重保障。第一呢是医保内住院加门诊自付费用，超出北京市当年大病医保起付标准就可以报销，最高可以赔付额是每年100万元。健康人群赔付80%，患有恶性肿瘤、肝肾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特定既往症状的人群赔付40%。 第二呢是医保外住院的个人自费费用，最高可赔付额也是每年100万元。健康人群只需要满足20000元的年度免赔额，特定既往症人群满足40000元的年度免赔额就可以获得赔付。健康人群赔付比例为70%，特定既往症人群赔付比例为35%。 那么第三呢，就是100种海内外高额特药费用，其中25种国内特药保额为每年50万元，75种国外特药保额为每年50万元。健康人群的年度免赔额为20000元，赔付比例为60%。特定既往症状人群的年度免赔额为40000元，赔付比例为30%。 这75种国外特药呢，适用于肺癌、肝癌、胃癌、乳腺癌、白血病、甲状腺癌等36种重大的疾病。这意味着参保人一旦罹患重大疾病，不出国门就能第一时间使用上全球创新药。 那其实呢，要说啊，北京不是第一个出台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的城市。今年初，杭州啊就推出了西湖医联保，总参保人数超过400万，市民呢可以直接在支付宝上用医保余额来抵扣。上海也在今年推出了沪惠保，总参保人数突破710万，成为参保人数最多的城市惠民型医疗保险。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5月31号，已经有26个省市共推出140款惠民保产品。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城市在今年推出惠民保？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炳文的分析。 去年就爆发了，那么今年上半年呢，爆发了第二次，半年的量从参保人数上讲相当于去年一年的。普通的商业医疗险、健康险呢，啊，产品的样类它很多种，都是一对一针对个人的。这个呢是针对特大疾病和肿瘤的，这个在基本医疗报销之后啊，它呢还定额的给你啊报销这么多，啊，300万。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对得癌症的和重特大疾病有好处，能救命，让不你得卖房子卖地呀卖车呀，啊，全家耗尽了家财啊治这个病。那么你要是上了这个保险啊，一年也是100-200块钱啊，少的才60-70块钱啊，再少的有的城市30-40块钱也有。在去年底宣布这个决战小康以后呢，我们战胜了绝对贫困，但是2020以后我们长期面对的是相对贫困，还是会出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种情况。所以呢2020以后有利于这个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我觉得这个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从供给方来说呢，去年呢中央有这么几个文件，这几个文件呢挺给力的啊。一个是去年3月份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了一个关于医疗保障促进医疗保障发展若干意见。另外呢，去年呢银保监会呢又发布了一个商业保险在社会里促进发展的若干意见，也包括商业健康险，并且呢对商业健康险呢还提出了发展目标啊，提出到14-15末要达到20000亿，也导致商业保险公司的积极性呢也非常高。今年初在惠民保井喷之后，银保监会发了一个文件要规范这个惠民保，那么对这个的这个发展呢又是这么一个促进。 那就像专家所说啊，北京的普惠健康保作为基本医保的有力补充，也是健全医保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能够让市民在享受基本医保待遇的基础之上再增一重保障，目的呢是减轻咱老百姓因为大额医疗费用而遭遇的经济负担。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京城京事，先来关注啊，台风烟花要影响北京了。昨天晚上10:50，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今天早上，全市会有小到中雨，顺义、密云、怀柔地区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单点的累计雨量会达到100到130毫米。 目前啊，像海淀，包括我们直播间外的建国门地区啊，都已经下起了大雨哈。记者从市气象台也了解到呢，截止到今天0点，全市平均降水量为8.3毫米，城区最大降水量呢，在朝阳的孙河站为44.9毫米，全市最大降水量在顺义为176.3毫米。 降雨也影响了今天的早高峰。 出门在外的朋友啊，记得一定要小心驾驶，同时呢带好雨具，不要在高大的建筑物、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大树的下方停留。晚高峰的时候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大家最好是提早出行，早做规划。 对，今天呢尽量能不开车就别开车了。 嗯， 另外呢，飞行方面也受到了影响。非常准 APP 的数据就显示啊，截止到昨晚的11:33，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大面积延误，累计取消185架次航班，大兴国际机场累计取消206架次航班。 气象部门预计周四周五两天的北京仍然是有雷阵雨天气，降雨量的级别跟台风烟花路径密切相关。目前台风移动速度和路径的不确定性比较大，气象台正在密切的监视天气，及时更新发布预报预警信息，提醒大家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我们新闻广播呢，也会随时为您连线记者和气象专家，为您做详细的解读。 嗯，那为了应对这一次的降雨啊，昨天晚上10:50，北京排水集团按照防汛一级响应已经做好了备勤准备。响应启动后呢，集团所有的泵站人员全都在岗。共计备勤大中小型抢险单元195组，累计备勤出动防汛人员2423人。 截至昨晚11:40，排水集团的雨水泵站运行正常，初期调蓄池全部进水，累计排蓄量达到4000立方米。中心城区下凹桥及主干道没有发生机制水事件。 那么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7月以来密云水库流域已经累计来水4.97亿立方米。当前的密云水库入库流量为每秒122立方米，水库水位仍会缓慢上涨。为此呢，昨天下午密云水库实施了预泄调度，初始下泄流量为每秒45立方米，流出较多库容调蓄后期洪水，并将根据后期降雨的来水情况相继调整方案。 嗯，再来说一说地铁方面啊，环球度假区即将开园，暂缓开通1年半之久的环球度假区地铁站呢，也会即将揭开面纱。乘客出站之后步行大约700米就能够到达园区，目前车站已经具备了使用条件。 那站外环球度假区站呢，是采用了以绿换绿这样一个设计理念，这是国内第一座地景式车站。曲面钢结构的屋盖分为种植区和采光区，其中啊种植区达到了10000平米，种植区草坪与环球主题公园内的绿化景观形成一体，将车站啊消隐于城市之中，既降低了建筑耗能，又增加了城市的绿化空间。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先来关注一下河南的暴雨灾情，把目光转向新乡的一个县城卫辉。7月25下午，由于鹤壁市浚县新镇码头村渭河左岸塌方决口、广润坡、崔家桥、梁乡坡等7个蓄滞洪区被启用。这7个蓄滞洪区当中有3个位于卫辉市，受此影响呢，卫辉的部分地段积水再次上涨。 那么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的消息显示啊，昨天新乡市卫辉城区被淹，部分地区水深已经达到2米左右，多人被困。由于内涝比较严重，车辆较多，交通又出现拥挤，已严重影响到救援。河南省新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消息，呼吁广大市民和爱心人士，非必要非公务不要驾车前往卫辉市，各救援队伍和车辆不要再自行前往卫辉市，到新乡市后请与有关方面对接联系，统一安排调度。 截至昨天中午12点，这轮强降雨呢，造成河南省1290.74万人受灾，因灾死亡69人，直接经济损失715.29亿元。而让人担心的是，据河南省气象局的预报，今天到29号，信阳、驻马店、新乡等地还会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今明两天，京广线以东地区的风力会加大，东北风会达到5到6级，阵风达到8到10级。 那台风烟花登陆我国东南沿海啊，将会给长三角地区带来极端降雨。由于烟花后期路径呢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未来有可能会给河南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再次带来强降雨。如果两场降雨叠加在一起，河南省东部地区的压力将会迅速增大。 昨天下午5点左右，台风烟花中心呢移出了浙江，进入江苏境内。 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级，最大风力为九级。预计烟花呢可能会在江苏省及周边停留四天左右，对江苏省的风雨影响比较大，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 那昨天下午4:39，江苏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内，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区将出现7到9级、阵风11级左右的大风；南京、泰州、扬州和淮安等地区呢将出现6到8级、阵风9级左右的大风。目前江苏已成功转移335,529人，并对部分路段采取了限速限车行的管制措施。 面对极端天气，昨天国家发改委发布紧急通知，要求按照最严酷的极端天气情况完善应急预案，建立第一时间响应机制，一旦出现极端天气等非常情况，要坚决及时启动最高等级的响应，该停学的停学，该停工的停工，该停业的停业，该停运的停运。 前两天啊，郑州地铁5号线的事故让人痛心。那为了防止这样的事件再次在城市发生，昨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召开专题视频会议，来部署全国城市地铁安全防范工作。 会议强调，地铁所在城市要以从严从实的标准迅速开展城市地铁安全自查整改，地铁运营单位要按规定建立健全专业急救的应急队伍，配足应急设施设备和物资，提高第一时间处置应对能力。在各地自查整改基础上，交通部、应急管理部将会组织专家对部分重点城市开展专项督导。 好，国内方面关注完了一组有关降雨的情况，我们最后再来说说南京的疫情。昨天啊，南京又有两个地区调整为高风险地区，至此呢，南京已有4个高风险地区和25个中风险地区。 另外呢，南京的疫情传播链条又延长了。昨天辽宁新增3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来自大连，感染者曾经在南京禄口机场停留2个小时。截至目前，疫情传播链呢已经关联5省8市，感染人数增到98人。 南京疫情联防联控应急指挥部调度会议指出啊，这一轮疫情防控到了最关键最吃紧的阶段，目前风险还没有见底，传播链条仍然没有完全查清阻断，实现可知可控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赵一阳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嘉许嘉义，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嘉许嘉义。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嘉许嘉义，我是记者程强。为进一步激发女性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更好发挥科技人才在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女性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的重要作用，前几天科技部、全国妇联、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等13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其中要求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中鼓励提名更多优秀女科学家作为候选人，在同等条件下支持女性优先入选，在考核评价、岗位聘用等环节要求对孕哺期女性科技人才适当放宽期限要求，延长评聘考核期限，支持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商孕哺期女性科研人员在孕哺期保留研究生招生资格，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施过程中允许女性科研人员因生育或处于孕哺期延长结体时间，支持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设置理工科专业优秀女大学生奖学金，鼓励更多女大学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加强对理工科女学生职业发展规划辅导，引导更多女学生选择科研作为终身职业。那么您对院士增选、女科学家优先等措施怎么看呢？让我们先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吧。

相关评选不能脱离学术范畴，如果名不副实，就难以得到社会认同。工作岗位可以分男女，但科研层面则更应该纯粹的以学术论英雄，这样才能保障更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得到更好的科研条件环境，从而更高效地推进我国的科技水平发展。只有唯才是举下的男女平等，才可能带来真正的男女平等。好，这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这座城市，这故事，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马上进入天气资讯，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黄书印，请黄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黄工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嗯，这从昨天晚上开始啊，这个雨就开始下了，预报呢今天也是有这个暴雨的黄色预警，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雨情，包括现在的情况。 哎，好的，咱们先看看一下降雨情况。从昨天下午开始啊，在西部北部山区就开始了降雨，昨天晚上呢8:30前后就明显的加大，降水量呢分布也不太均匀，统计到今天早上7点吧，咱们全市的降水量呢达到了22.1毫米，在顺义啊、平谷啊、密云啊，有40个车站降水量呢都超过了100个毫米。顺义是咱们全市最大的这个降水量最大的地方，达到了221.4毫米。目前呢，咱们本市的大部分地区还有降雨，那么明显的降雨呢是在城区到城区的北部地区，这个呢对交通早高峰还是有不利的影响。那么今天白天啊，大部分地区呢仍将有持续，仍将这个降雨呢仍将持续，时时时大时小，断断续续的会下个不停。下雨的雨，这个下午呢雨势啊会逐渐减小，傍晚前半夜，大部分地区这个降雨呢会有短暂的停歇。那么今天这个大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水量啊，还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在西部北部局部地区呢还是能达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量级，同时呢有些地方还会有雷电。那么受强降雨影响呢，山区可能会发生滑坡啊、泥石流啊等这个地质灾害，地势低洼的地方呢可能会有积水，在河道啊、沟渠啊这些地方呢水位肯定会上涨，水流呢也比较湍急，危险因素啊可以说大大增多。目前呢也在本市暴雨黄色预警还有雷电蓝色预警之中，所以呢今天啊建议咱们公众朋友没有必要呢不要出门，如果驾车出行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不要到山区活动，在山区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夜间啊后半夜还有阵雨和雷阵雨天气，累计降水量呢为小到中雨还有雷电，那么在西部地区呢局部还是能达到这个暴雨量级，所以说夜间的天气啊重点呢还是防雷防雨。 嗯，好，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啊。我们全天呢北京新闻广播也将持续关注这两天的一个降雨情况，谢谢黄工，再见。 好的，再见。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空气质量属于1级优。 嗯，登山气象指数前期降雨啊，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极为脆弱。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太适宜登山。另外呢，北京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就不要再去山区了。 嗯，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稍后见。 稍后见。 At Fusion Ace 来自北欧的低碳成衣，7月27日下午5点至6点，跟着一直播账号北京交通广播一起去探访位于王府井的北京时尚控股旗下时尚女装 At Fusion Ace。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中美天津会谈之后，外交部副部长谢峰表示已向美方提出2份清单。 受到台风登陆的影响，多个奥运比赛项目可能将调整日程。 多重因素叠加， A 股三大指数昨天大跌，基金大跌话题登上热搜。 前科技华为公开一项发明专利，自动驾驶条件下可以测量积水深度。 旅游文化资讯，北京市消协发布调查，北京一日游20条线路强制消费基本杜绝。 昨天奥运赛场，中国队收获4银3铜，乒乓球和跳水遗憾丢金。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美天津会谈于昨天上午举行。在会谈结束后举行的吹风会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表示，已经向美方提出了2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另外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 谢峰表示，会谈中除了阐述对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敦促美方改变极其错误的对华认知和极其危险的对华政策之外，中方还重点就美方在新冠病毒溯源、台风、台湾、涉疆、涉港、南海等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向美方再次表达强烈不满，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利益，停止踩红线和玩火挑衅，停止打着价值观幌子搞集团对抗。 那么对于纠正清单的具体内容，谢峰说啊，清单里面呢，中方是敦促美方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停止打压中国企业，停止滋扰中国留学生，停止打压孔子学院，撤销将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外国使团，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等等。 在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里，中方主要就中国部分留学生赴美签证遭拒、中国公民在美遭受不公正待遇、美不法分子滋扰冲撞我驻美使领馆、美国国内仇亚反华情绪滋长等个案向美方表达了严重关切，要求美方尽快解决，切实尊重保护中国公民和机构在美的合法权益。 好，国际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会方面。日本气象厅网站预报显示，受8号台风的影响，关东也就是东北太平洋沿岸地区呢，今天可能会出现暴风天气，局部地区有强降雨或雷雨。那么受此影响，一些直接受到风力和海浪影响的奥运项目面临着日程调整。 东京奥组委表示，将会基于最新的天气预报，与国际奥委会和相关的单项运动组织磋商应对措施。截至目前呢，已经有赛艇、射箭等项目更改了比赛日程。 那说到日本，我们再来说说日本经济新闻昨天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日本首相菅义伟的民意支持率下滑了9个百分点到34%，跌到了他去年9月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项民调于本月23号到25号开展。31%的调查对象称东京奥运会应当取消或者再度延迟，56%的人称日本对外国代表团运动员和官员的入境措施不恰当。数据还显示，昨天东京又新增16例赛事相关的确诊病例，包括3名外国运动员，累计赛事相关确诊已经达到148例。 那么除了对奥运会的举办不满以外，近2/3的日本人还认为新冠疫苗接种进展不顺利。据报道，日本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启动缓慢，而且供应受阻，全国迄今呢只有不到1/4的人口完成了全程接种。 面对支持率下跌，菅义伟表示他做的事没有错，他有信心不会动摇。菅义伟自民党党首任期将会在9月底结束，到时候呢，他只有赢得党首选举才能保住首相的职位，但是民调显示只有5%的调查对象支持他留任。 那么说到奥运会，近日啊，韩国 MBC 电视台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使用不恰当的图片和字幕介绍部分国家引起了批评。此后呢 ，MBC 公司被迫道歉，但争议仍然没有平息。 据报道 ，MBC 在7月23号转播东京奥运会开幕式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用动乱图介绍海地，用切尔诺贝利的黑白照片介绍乌克兰。此外呢，还称马绍尔群岛曾经是美国的核试验场。这一行为在网上引发了激烈批评。英国卫报表示 ，MBC 在介绍这些国家时使用了一些令人反感的图片。 那么对此呢，7月23号当晚 ，MBC 呢发布韩文道歉声明，在介绍一些国家时呢，使用了不当的图片和字幕，在此向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国家以及观众表示道歉。 然而呢，声明并没有平息批评的声音。昨天 MBC 再一次发布英文道歉声明，说他们会彻底调查这次素材选择、字幕整理以及审核的过程，并将会根据调查结果采取严格后续措施。韩国文化评论家表示，涉及这次事件的 MBC 领导和管理者们应该承担起这一损害韩国名誉事件的责任。 国际事件，我们把目光再转向到印度啊，来说一说最近印度也在面对洪灾的挑战。当地时间7月25号，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表示说，暴雨引发的灾害已导致该邦至少149人死亡，50人受伤，另有部分人员下落不明。 当地政府表示，灾区已经有近23万人被转移到安全区域。目前，来自印度国家灾难应急反应部队、马哈拉施特拉邦灾难应急反应部队、海军、陆军、海岸警卫队的多支救援队伍仍在进行救援。 马哈拉施特拉邦今年7月以来降雨量已经创下40年来同月降雨量之最，比7月通常降雨量多出了45%。虽然印度每年6到9月都是一个季风雨季，雷电暴雨天气频发，泥石流、洪水等灾害经常发生，但是今年这个降雨的强度又明显增加了。 对此呢，一些专家认为，其原因是全球变暖导致气温升高，气温升高又造成水汽增加，这使得印度季风雨季出现了强降雨。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也指出，全球变暖使印度季风更加强劲。另外，河流、湖泊是否具备蓄水能力，以经受住强降雨考验，这也是影响洪灾的一个因素。 纵观全球，不仅是印度，英国伦敦近日也遭到了暴雨的侵袭。从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伦敦街道已经被洪水淹没，一些车主呢不得不弃车逃跑。报道说，一些伦敦人表示，这是他们在伦敦见过的最严重的洪水。 报道说，由于天气恶劣，伦敦有8个地铁站已经关闭。推特上一段令人震惊的视频显示，布丁磨坊站已经完全被淹没。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表示说呢，应急服务正在应对伦敦各地的严重洪水。他还说，所有的公共交通服务都受到影响。 英国气象局警告说，英国东南部将继续有暴雨和雷暴，预计一些地区呢将会有多达10厘米的降雨，几乎是7月份月平均水平的2倍。而本月早些时候，德国和比利时等西欧国家也遭遇了洪水灾害。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由赵一阳为您编辑。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一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货币专家邓玉。邓玉您好。 主持人您好。 嗯，好的，那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美元指数的情况。 好的，六月以来呢，美元指数是一路上行到了92的上方啊，随后开始了温和的上涨，昨天尾盘收报在92.62。美元指数近期的走势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呢，市场的避险情绪利好美指的走势。近期随着主要发达国家疫苗接种进度的放缓，部分地区的疫情形势有所恶化，经济复苏依然面临着一定的不确定性，避险情绪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美元指数的走势。另一方面，美联储的态度也在驱动着美指的下一步走势。在美国通胀高企的情况下，美联储依然认为短期的通胀压力没有达到退出货币刺激的标准，不会过早的采取行动，需要坚持宽松的政策以支持经济的复苏。近期呢，美债的收益率也回落至1.3一线啊，预计短期美元指数上行的幅度有限。技术面上来看，六月中旬以来，美元指数持续运行在布林通道中线的上方啊，依然具备一定的上行动能。上方的目标看向三月份的高点93.40。如果年内美联储开始讨论缩减购债规模的话，预计美指将有所走强，上方看向95一线。主持人， 嗯，好的，那么英镑的情况怎么样？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昨天英镑对美元是小幅上涨，收报在1.3816。由于英国是放松了社交隔离措施，未来英国的疫情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短期来看可能会有利于就业和经济的复苏，但是中期需要关注疫情能否得到有效的控制，否则可能会利空英镑。此外，英国央行维持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称需要关注经济的复苏情况，暂未考虑缩减购债规模。整体来说，预计英镑上行动能有限。技术面上来看，英镑对美元是在五月底走出了一个圆弧顶部形态之后，最低触及了1.36一线，本周又回升至1.3650到1.38的关键支撑区间的上方。后市需要重点关注英国疫情的发展和经济数据的表现。如果风险情绪回落，英镑可能会再次向下测试1.3650的支撑强度，可以考虑择机在1.37一线入场做空英镑对美元，目标为1.3550，止损设置在1.3740一线。主持人， 嗯，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7.63，欧元报在762.43，英镑报在890.98，日元报在5.8595。澳元报在477.18，加元报在515.40。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邓宇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见。 再见。 好的，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大家好，我是导演王小帅。最好听的新闻尽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3，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股市啊。昨天这个股市整体情况不太好，沪深 A 股三大指数集体大跌，截至收盘呢，沪指下跌2.34%，收报在3467.44点；深证成指下跌2.65%，收报在14630.85点；创业板指下跌2.84%，盘中跌幅一度甚至超过5%，最后呢收报在3371.23点。 整体来看 ，A 股市场昨天成交量合计1.42万亿元，行业板块呈现着普遍下跌态势，酿酒、保险、医疗板块跌幅居前，有色金属板块逆势上扬。从个股来看呢，沪深两市有1065家上涨，3251家下跌，平盘有64家。 那分析认为啊，市场大跌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是近期政策对教育、互联网、地产等重点行业加大了监管力度，导致市场风险偏好显著下降。第二个原因是部分白酒公司中报业绩不及预期。第三呢，是外部扰动因素仍然存在。那么多重因素叠加导致 A 股市场放量大跌。 嗯，随着股市大跌，这个基金市场啊也上演了下跌潮。昨天股市收盘之后，基金大跌这个话题呢登上了热搜，网友又开始花式调侃自己的基金了啊。有的说我辛辛苦苦大半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其实说的就是基金半年赚的钱昨天一天就几乎给跌没了。 嗯，这个不管是股市还是基金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啊。 嗯， 那么对于股票市场后期走势，综合市场分析机构的观点呢，市场整体上啊没有系统性的风险，短期内市场呢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波动期。那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构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借机调整优化自己的持仓组合，逢低耐心布局优质成长股。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从银保监会了解到，初步统计，截至到昨天的零点，各银行业机构已经为河南准备救灾资金810亿元，目前已经发放了100亿元，重点保障防汛救灾、民生保洪、水利工程、堤防建设、市政设施等领域的资金需求。 此前，河南银保监局专门召开专题会，要求各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信贷资源、偿还期限、利率优惠等方面的积极争取政策倾斜，全力支持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 截至目前，河南保险业累计接到报案36万件，估损金额92亿元。各家保险公司都已经建立了理赔服务绿色通道，免现场查看、免气象证明，对受灾车辆实行无差别救援。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对车主比较利好的消息，油价下降了。新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窗口昨天开启，从今天零点起啊，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下调，汽油价格每吨下调100元，柴油价格每吨下调95元。那这是今年国内成品油的第二次下调。 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呢将由现行的每升7.13块调整为7.05分。95号汽油呢是由每升的7.59块调整为7.51块啊，这都是每升下调8分钱。按照一般的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测的话，那加满一箱油将会少花4块钱。 嗯，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啊，短期内油价呢还可能上行。从需求方面来看，发达经济体因疫苗接种率较高，不太可能再次采取大范围的封锁措施，原油需求增长预期所受影响较小。而从供给方面来看，欧佩克扩大产能的力度基本是符合市场预期的，美伊和谈谈判呢陷入停滞，都给未来油价走势带来支撑。 商务部近日印发通知，将北京王府井、天津金街、上海南京路、沈阳中街、武汉江汉路、广州北京路6条步行街确认为第二批全国示范步行街。 嗯，2018年，商务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北京王府井等11条步行街呢启动了改造提升试点工作。2020年7月，经地方申请、第三方评估，商务部确认了首批5条全国示范步行街，分别是南京夫子庙、杭州湖滨、重庆解放碑、成都宽窄巷子和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那这次呢，将其他6条步行街同样做了确认。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指导各地借鉴示范步行街的经验，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市场导向、立足存量、突出特色、遵循规律、尊重历史、服务民生，稳妥有序推进已有步行街改造提升，推动建立步行街发展长效机制，促进步行街持续高质量健康发展。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快递进村这个话题。昨天啊，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的有关情况政策例行吹风会，就农村物流体系建设回答记者提问。 嗯，如何保障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司长金京华回答快递进村这个话题的时候说，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目前呢，国家邮政局在推进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会体现差异，像东中部地区呢，可以利用较好的基础条件发挥市场作用，而西部地区应当调动各类社会资源参与，先解决最后一公里和通不通的问题。

如果困在已经被淹没的车里，保持平静，水即将充满车厢前，车门内外的压力会恢复平衡，这个时候更容易打开车门逃生，也可以尽快打碎车窗玻璃。在没有专门的破窗工具时，用汽车头枕的金属支架撬动车窗的一角，更容易使玻璃破碎。如果洪水涌入家中，尽量穿上胶底鞋或者是胶靴，不要赤脚走动，并用挡水板和沙袋等方式防止洪水进一步侵入。要封堵好所有可能的进水口，重要物品转移到高处，比如证件、电脑等等，拔掉插座上的所有电源线，检查炉火、煤气阀门等是否关闭或处于安全状态，保持电池供电的通信设备处于打开状态。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门板、木床、空饮料瓶等做水上转移的安全漂浮装置，来不及转移时立即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要由水转移。若被洪水冲走，尽量保持头上脚下身体平衡，提前躲避障碍物，不要被埋在下面。每家每户其实需要立刻组装一个应急包。食物方面，三天量的不易变质的食物，比如罐头、能量棒、压缩饼干、小瓶装饮用水、手电筒和备用电池、毛毯等用于保暖、雨具和结实的鞋、急救箱，给婴儿和老人准备特殊物品、卫生用品、消毒用品、防火和防水的容器，用来保管重要文件和物品，每六个月要检查一次食物和水是否过期。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广告，之后是人力社保小课堂和北京市总工会推出的北京大工匠专栏，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之前的节目给大家介绍过北京市的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有听众朋友反馈还想了解更多关于申请流程方面的内容，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申请北京市创业担保贷款。 目前呢，北京市已经取消了对贷款对象的人员类别和户籍限制，实现了外地在京创业人员与本地人员同城同待遇。想要申请北京市创业担保贷款的，只要是在北京市注册经营、资信良好、有具体经营项目的小型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创业主体都可以申请。 北京市创业担保贷款分为个人创贷和小微创贷两个贷款产品，其中个人创业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50万元，小微企业贷款最高贷款额度可以达到300万元。 如果是申请50万元以下个人创业贷款，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直接联系注册地所在区的签约担保机构和经办银行就可以办理了。如果是申请3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的，那么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申请人要先通过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官网或关注北京人社微信公众号，进入微服务的办理服务栏目，在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模块里进行线上借款人资格认定，最快2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办结。认定通过后，就可以到市级签约担保机构和经办银行办理担保和贷款手续了。 需要申请人注意的是，个人创业贷款要求创业主体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和无其他商业银行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则对企业信用和当年新招用职工的数量有明确要求。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北京市总工会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30载心血，30载心灵沉浸，即服装设计师高威。高威，北京真品意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首席服装设计师及技术主管，荣获兄弟杯国际青年服装设计大赛金奖、中国第一届新人奖金奖等多个奖项，获得中国十佳设计师称号等。他曾在巴黎学习期间深研服装设计，并创办自己的服装品牌，连续13年参加法国巴黎时装周， 是迄今为止参加此项国际女装展时间最长且最为成功的华人服装设计师。2014年10月，高威回到北京创立高级成衣品牌，并将其推广到中国及欧洲市场，同时品牌每年两季参加巴黎时装周订货会。2017年，高威被聘为北京服装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客座讲师，教授服装面料及款式设计再创新课程。他以自己创作的作品作为教学素材，结合自身在服装行业多年的技术及经验，毫无保留传授给学生。此外，他还积极参与非遗文化传承的培训，研发出以皮代纸的全新手工制作方法。30年的心血与心灵的沉淀，让高威在现代与传统的碰撞中探索出一条中国传统手工艺与现代时尚相结合的艺术创新之路。 现在水军棒把球传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四号球王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一战取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0，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旅游资讯啊，先来说说昨天北京市消协发布2021年北京旅游消费体验调查显示啊，如今强制消费旅游线路终于清零了，基本上杜绝了强制消费的现象。2018年时呢，超半数北京一日游存在强制消费现象，如不购物就辱骂，甚至威胁游客不进店消费就将游客弃之街头等等。 嗯，今年北京一日游的体验调查结果显示呢，景区体验调查得分为92.5分，得分有所下降。分数下降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集中在入口处、出口处这个卫生情况比去年相比是下降的，这个呢也是跟景区人流量跟去年相比有增大的关系。 那么消费者信息指数还有旅游消费预算这两方面的指数呢，都是上升明显，这是消费者需求持续回升的一个信号。疫情后，人们更加喜好国内跨省游，在出游时间方面呢，52.61%的人希望在国庆期间，其次是暑假，有44.25%的比例。 再来关注昨天由北京航空直飞的 CA8651 航班起飞，标志着北京航空正式开启在大兴国际机场的运行。目前除了公务航空业务还在首都机场运行之外呢，北京航空的客运业务已经全都转到了大兴机场。 以北京为基地，北京航空直飞机型为波音737-800，转场到大兴机场后呢，将进一步的加密大兴机场航线网络，线路包括了大兴、往返合肥、绵阳、沈阳、重庆、盐城等地。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好，文化娱乐资讯，首先来说体育方面。昨天呢是东京奥运会开幕以来的第三天，中国队没有金牌入账，但是收获了4银3铜。虽然这其中有错失金牌的遗憾，但是呢，中国运动员们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仍然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昨天的这个情况啊。作为中国跳水队派出的奥运冠军组合，曹源和陈艾森仅仅以1.23分之差输给了英国组合，屈居亚军。另外呢，张雨霏在女子100米蝶泳获得一枚银牌，举重运动员廖秋云在55公斤级比赛当中获得银牌。 比较让人遗憾的就是许昕、刘诗雯在乒乓球的混双比赛当中输给了东道主日本队，获得一枚银牌。他们两个叫新闻联播组合啊，他在大比分2-0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扳三局，决胜局当中新闻组合上来是0-8落后，已经很难再逆转了，最终3-4输给了对手，无缘东京奥运乒乓球的首金。这也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以来啊，也就是说17年以来，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在奥运会上丢掉金牌。 还是那句话，这个比赛场上就是有输有赢。其实昨天这场比赛呢，很多人都看了啊，双方都发出了非常这个高的水平啊。但是这个赛场上有的时候啊，就是有各种因素的这个存在啊，所以说 一块银牌其实也是对运动员来说非常好的一种奖励啊。 对，我特别同意你的这个说法，因为在赛场上确实也尽力了， 没错， 风采也展示出来了、 嗯、 但是东道主确实他有一定的优势， 嗯， 胜负乃兵家常事， 对， 奥运会期间就要用这句话经常安慰自己。 而且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啊，现在这个对于奥运金牌那种就是 执着感是吧， 对，已经降低很多了、 哎、对、 啊、不需要一块金牌来证明咱们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对于运动员场上的拼搏精神和他们啊这个长年累月的这种训练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要向他们投出敬意的。 对， 另外呢，昨天中国运动员魏萌则在射击女子双项飞碟中国这个比赛当中呢摘得铜牌，李冰洁在女子400米自由泳比赛当中也获得铜牌，体操男团则在团体比赛当中获得一枚铜牌。 哎，虽然说昨天中国体育团没有获得金牌，但是国歌依然在东京奥运场馆奏响啊！就是昨天东京奥运会男子花剑个人赛争夺当中，其实赛前还不被太看好的中国香港选手张家朗一路杀进决赛，并且击败了强敌，为中国香港拿下了首枚奥运会击剑金牌，这也是香港回归之后中国香港代表团获得的首枚奥运金牌。 嗯，那么在昨天比赛当中还有一个项目值得关注，这个项目第一次出现在奥运比赛现场啊，就是滑板。这个项目的女子街式比赛，16岁中国小将曾文慧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她最终以 9.66 分获得了第六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本台在日本东京前方采访的记者齐良博发来的报道。 7月26号，东京奥运会滑板项目的女子街式比赛在有名城市公园进行，最顶尖的20名女滑手展开了数小时的对决，其中就有年仅16岁的中国小将曾文慧。这是滑板项目首次出现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曾文慧也成为了首位参加奥运会滑板比赛的中国运动员。敢打敢拼的她，最终以9.66分获得了第六名。 就有一点点遗憾吧，最后的动作没成，也可能紧张吧。 采访时，记者注意到她右腿的裤子上印着深深的血迹。当问到他是不是受伤的时候，小文慧表现得非常淡定。 啊，没事，啊，那只破皮，没事， 破皮吧， 没事没事。皮外伤的话就常态，那是原本就有个八圈擦破了而已，皮外伤而已，皮外伤而已。 那个八是什么时候摔的？ 也是这两天热身的时候蹭的，因为这个板场太涩了，蹭一下就可能就有点破皮，这种就是常态，对。 曾文慧是通过跨界选材进入滑板国家集训队的，她之前练习武术多年，直到2018年才专攻滑板项目，习武的经历也让她在柔韧、技巧、稳定性方面有很好的基础，这对她在滑板训练上有很大的帮助。 可能对我的控制力，然后对她的平衡性还有核心什么的，就各身体各方面。 虽然这次在强手如林的奥运赛场上没能站上领奖台，但这位05后小将已经在自己的滑板生涯中书写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来到东京完成比赛就是一种别样的成功。随着滑板运动在中国的广泛发展，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像曾文慧一样的新生势力实现中国滑板新的突破。 还期待下一次吗？ 期待，我现在挺期待的。有啊，当然就领奖。 能透露 吗？生活齐奏国歌。 好，期待他有一天为我们升国旗奏国歌啊，以自己的实力来证明我们年轻就是无极限，年轻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历史等待他们去创造。 对，其实在奥运赛场上特别喜欢看到运动员们这种微笑啊、 嗯、 这种这个自信阳光，我觉得这可能是体育比赛带给我们很多普通人啊更多的一种力量。 对，好，那下面为您梳理一下今天的奥运会看点啊。东京奥运会今天会产生22枚金牌，中国女子足球、女排、女篮三大球将会同日出战，其中的女排将会对阵美国女排。美国女排目前排名世界第一，被认为是本届奥运会最大的夺冠热门球队，希望女排的姑娘们一扫之前低迷状态，咱们继续加油。 嗯，另外呢，今天还将举行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决赛，老将庞伟将搭档小将江延新，两人呢都在个人项目上夺得了铜牌，这个强强组合也是值得大家期待。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铜牌得主杨浩然将会搭档首金获得者杨倩，银牌得主盛李豪和张宇组成00后战队，两队组合期待制造惊喜。 嗯， 另外在跳水方面啊，今天将举行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的决赛，陈芋汐和张佳琪一枝独秀，拥有绝对的实力，我们也期待中国跳水队再次取得好成绩。 好，我们说一说演出方面吧。七月和八月呀，中山公园音乐堂八喜打开艺术之门暑期音乐节的紫禁城听戏板块会推出京剧、昆曲、评剧、河北梆子四大剧种共七场戏曲演出，邀请北京京剧院、天津市青年京剧院、北方昆曲剧院、中国评剧院、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名家以及优秀演员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倾情演出。 那今天北方昆曲剧院将会上演邵征、王丽媛主演的昆曲《西厢记》。八月二号首次加盟打开艺术之门的天津青年京剧团将带来拿手的折子戏晚会，呈现《秋江》《赤桑镇》两出折子戏。 八月三号，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将会上演《岳母刺字》《大灯殿》经典折子戏晚会。八月十号，中国评剧院呢会带来由王丽京主演的经典评剧《花为媒》。到了八月二十号，将会上演征戏雅乐京剧古筝音乐会，是一次特别的尝试了，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古筝演奏员尚静雅近年来不断探索京剧与古筝相融合的一个作品展示。 那中山公园音乐堂与北京京剧院合作的走进京剧大观园京剧夏令营也已经近十年了，北京京剧院每年都会派出二十多位优秀的演员为小朋友们来介绍京剧的历史，在京剧名家的指点下与导师同台演唱京剧名段，零距离的全方位体验国粹艺术。 最后来说一下影视方面，电影《长津湖》终于确定档期了啊！八月十二号，这部史诗级的战争电影将会在全国上映。 这部电影呢是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监制导演的，以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志愿军连队在极度严酷环境下坚守阵地、奋勇杀敌，为长津湖战役胜利做出重要贡献的感人故事。 作为博纳影业献礼建党百年的《中国胜利》三部曲作品。影片制作规模、投资规模、拍摄时间的跨度，还有动用的演职人员数量，都创下中国影史之最。 好了，北京时间早晨的8:41，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19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东郊民巷派出所的青年民警陈慧佳，曾获得2020年北京市优秀团干部，1994年2月出生。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39年，团结斗争促抗战。1939年，全面抗战已经持续近一年半时间，此时的国际国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方面，欧洲形势日益紧张，终在9月，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国内方面，日军已经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诱降下开始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则不断发展壮大。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打击卖国的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1月24日和25日， 中共中央分别致电国民党五中全会和蒋介石，重申关于发展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指出在日本侵略者阴谋分化中国内部之际，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华北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工作，华中是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区。在战略上，华中是连接华北、华南的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5月至11月，华中新四军完成了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的任务。 1939年5月30日，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撰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说。这些论著所阐发的思想观点丰富了党员的学习教材。1939年10月，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创刊。 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在山野田间长长的行列结成了坚固的阵线。看群众的 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12月，在日本诱降和英美绥靖政策之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活动之后，中国共产党以抗战大局为重，主动停止战斗，释放俘虏，与国民党达成了划定驻区、分区抗战的协议。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听完了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北京榜人物故事展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由于浩为您采制的北京榜人物故事《山里人爱山林》，今天播出下集。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瞭望员的工作虽然不是体力劳动，但是要有绝对的耐心和责任心。说起森林火灾，李德良表示，主要还是因人而起，而人为的原因就不会有规律或是有先兆，需要不停的观察才能够彻底杜绝。 这个火情啊，这个大大小小，这就是不计其数了。 哦，是吗？ 这不计其数了。这个小的火情，这个那就更多了。这个、 一般都什么原因引起的？ 一般的都是烧荒了地边，火情呢全是人为的。说自然的，说打雷啊，雷击也很少。 嗯， 这个大一点的火情，一多半都是在清明节前后，他就上坟烧纸的这个。啊，上坟烧纸的那个，他没考虑到这个风啊会给带来这么大。这个一烧纸啊，这风一吹，呜，得跑山上去了。 嗯， 有一年个，这个邻村有一个人，其实年龄挺大的了，他把烧了以后吧，他把自己都烧了。 哎呦呦！ 啊，自己都给烧到医院去了。 嗯， 这个事后呢，咱们及时汇报，及时扑救，没造成太大的损失。 嗯， 这个对这人呢，当时也就是这个镇政府已经给他处理了，已经。 嗯， 我估计还不是得至少得罚了点款啊。 嗯 啊， 哎，尤其这个清明节期间，那是最什么的，哎，最捞神的。那上坟烧纸，你那过去的老观念，他不烧纸，他就觉得对不起祖宗了，哎，所以说就想烧个纸，我偷偷的烧个纸吧，那有可能就造成火灾，因为那是风最大，呜一股子风，那肯定就这保不齐就爬山上去，那火。